锵锵三人行，哎，首先是文道又出山了， 对对对， 短期修行，六根更清净了。 对，现在头发剃短点。 对，今天啊，文道迎来一位文道在上海认识的好朋友， 对，没错， 咱这早就久仰了，朱大可老师，欢迎你， 朱老师， 朱老师，朱老师，朱老师，这个我对他有印象，是因为流氓嘛。对吗？ 不是不是，他是流氓啊，他是谈流氓现象， 对对，他喜欢这个，就 他喜欢， 他是 一个是文化研究的学者嘛，对吗？他写过很多这个评论雄文。 对， 我有个印象，就你说中国电影有流氓化的倾向，我一直想这个面请一下，就是怎么就流谁是流氓啊？ 八十年代张艺谋第一部电影那个《红高粱》就是一个以流氓为主人翁的 啊，那姜文啊， 对对对，没错， 抱着人家就进高粱地了， 对对对，这个讲那个第三者是吧？抢人家老婆，然后在酒里面撒尿，还酿出过好酒，是吧？流氓文化能酿出好酒，那太牛了，这就中国文化的特点。 那到后来英雄呢，也是流氓吗？ 那流氓英雄啊。 流氓谁是流氓？李连杰还是那个陈道明啊？ 这个流氓英雄最早出现在中国荧幕，那就是香港的那个上海滩啊。在这以前，英雄人物都是永远是绝对正面的，是单面的。但是到了这个 香港之后， 出来就复杂了。他既是黑社会的，同时又这个豪侠的这一面， 对， 是吧？这个儿女情长的这一面，就是人性的这一面，他变得很复杂，就是流氓加上英雄。 对。 哦， 他又是流氓，但是又忠孝仁义的，是吧？一大堆的。 但是我还听人写过一本书，说是什么流氓治国呀什么的。 对，当然，中国文化就是一个流氓文化。 那 他统治就统治性， 就流氓文化具有统治性。 对。 你比如说，我想起好像说刘邦， 刘邦啊，朱元璋这些都是很典型的流氓皇帝。 流氓皇帝。好，那今天啊，咱们还不是说电影，咱们是说这个。作家圈，你们都是出书的人，对吧？作家圈里有没有流氓现象啊？这个咱们也可以说说。因为最近呢、啊，甭说流氓，其至少出富豪了。中国作家富豪榜，这都搞了好几年了，你听说了吗？文道， 我知道。 现在是这个80后的作家嘛，郭敬明。我打听，挣多少钱呢？说是1300万元的版税收入，还是蝉联冠军宝座，比他去年还多200万。然后这第二名呢，就是那郑渊洁，上过咱们节目的。第三名叫杨红樱，一个是1100万，一个是980万。富豪榜第二三位拉出去，中国作家富豪榜一时激起百城浪吧。文道这个怎么样？ 可是我对这种榜的计算啊，首先那个计算方法我有点保留跟怀疑。为什么？因为我去年的时候我也看到这个榜，他这个榜的算法就是算版税为主跟稿费，但是问题是，到底你能不能够这样子来计算一个作家的收入呢？我比如说举个例子，像演艺人员，像一个电影明星，你怎么去计算谁的收入高呢？你只算他的片酬吗？还是加上他的花红？要不要加上他的广告费呢？他做的活动费又算不算呢？那为什么那些费用也应该算进去呢？因为那些都是界外收益，那是等于是因为他演电影有名气之后，人家才找他做广告代言人，才去出席活动，对不对？所以那些钱也是有关的嘛。 你这么说，我觉得我的界外收益太小了。我一直没弄明白。 你不计较了。 我一直没弄明白，我说我跟别的主持人有什么不一样？你这一说，我发现呢，他们这个界外收益都比我多。 本质差别。 我就拿公司就是界内嘛。 对呀，没错，你对凤凰太忠心了。 对对对。 但你看，比如说像作家也是，你比如说郭敬明这样子，他是靠写作，我知道他收入很高。但是比如说他写作以外那些收入，是不是也是因为跟他写作有关才有的收入呢？举一个例子，像你比如说像于丹，就复杂了吧。于丹的收入，他到底他那些光碟算不算？他百家讲坛那个做电视节目又算不算？我昨天才碰到于丹嘛，他就是说他现在他很多有些盗版的那都没办法算了，那非常非常多的。所以你如果 演讲的费用也是很高的。 对啊。你比如说作家，人家会请你去演讲嘛？那演讲的费用你算不算？ 而且现在这个人的脸谱啊，都这个多面化了。您说这个郭敬明是吧？他是作家，但是我感觉他另一个身份呢，还是艺人。最近还有说他签约什么一个什么娱乐公司嘛？说签约费传出来也是什么200万什么的。也说他，你像你对这个八零后的这些个弄潮儿， 您有什么认识啊？ 说老实话，我实际上是跟他们有很大的代沟，就是对他们了解实际上是非常少的。就是有的时候也会看一下网上去，因为这些网上都挂着他们小说，看一下，基本上是看一页两页看不下去。 那是不是因为咱们上岁数呢？ 有可能就是咱们都老了，是吧？阅读趣味落后，是吧？但是我可能还是有一种就是坚持一种精英阅读的这种习惯，可能这种习惯妨碍了我，我不知道。就总之就是说，我觉得我们的趣味跟他们趣味差别太大了。 你看哈，这次这个榜主还特意声明说，这个富豪榜啊叫做非官文学，事关无关文学，事关娱乐，那就是人把自己摆清楚了，就是娱乐。对，你像对郭敬明啊，我收集一下，我说才疏学浅，我也没看过他的书，但是呢，我听几个方向上对他的看法，比如说有的人是说这也叫作家吗？还有一个人这个骂他，昨天还有人跟我说，说我怎么翻开他的书里边都是名牌，都是品牌，看见一堆品牌，对吧？但是呢，还有一种人呢，似乎这种人呢是主张一种在这个世界上啊强人哲学，或者说是那种弄潮儿，就是说他这个人呢竞争力很强， 成功哲学， 成功哲学就经营力很强。比如说你看这个郭敬明，他这个经营啊，他不光是写一个书那么简单，整个出版简直就是一个产业链，所以他能做这么大的盘子，说这个也是一种新现象，也值得佩服。 像所以严格意义上就不是一个文学，它已经是一个大文化的一个现象，就是它把整个的商业链全部操作起来。我觉得这跟原来传统作家的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传统作家实际上是用很低廉的那个纸和笔，鲁迅讲，我就是那个金不换一毛钱一支的笔，是不是？就是用这个东西，它的成本投入是很低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这个书写，而且没有这个炒作的这个后面的市场的这个炒作广告这一系列的运作，它自然通过它的读者自然的流传，慢慢形成它的这个读者群，这个是过去都是很自然的发生的。而在这个我觉得这样，就是我们讲晚期资本主义或者叫资讯资本主义时代，炒作变成了一个作家或者说一个文学类艺人的这个 文学类艺人， 我觉得他是应该是一个文学类艺人，以文学为核心的这样一种演绎的这样一种事业，所以我称之为不叫他作家，我这个应该更早更准确定义是文学类艺人， 对， 所以他会去演绎，这个跟作家过去是 不，而且现在的文化产品有一个特性。就我觉得现在的文化产品本质上，如果从商业上来讲要成功的话，它应该是一种很容易越界的产品。什么叫很容易越界的产品呢？举个例子，比如说像好莱坞，我觉得是最明显的好莱坞那种产品，比如说像《魔戒》或者像这个《哈利波特》，它是什么样的一种产品呢？就是它一做出来的时候，它就没有打算把它变成很纯粹的一部电影或者只是小说。或许罗琳在写哈利波特的时候是很纯粹，但是后来呢，大家会发现小说应该怎么写呢？就是尽量写成那个结构跟人物，使得别人很容易把它改变成一个可以玩的游戏，像电脑游戏，改拍成电影，改画成漫画，改把那个人物性格形象很鲜明，我可以做成玩偶，可以做成画册。所以呢，现在经营文化产品聪明的那种有创意的人是怎么做呢？就是我写一本小说，这个小说的目的不只是要写好它让它好卖，小说呢迅速的衍生出一部电影，一部动画片，一个电视连续剧，一个电脑网上的网游，那么就不断的蔓延出去。所以你在创作的是一系列的链条产品。 哎，这个我刚才呢跟这个大可兄还问他，我说像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小说《红楼梦》，这是说以后就不会再有这东西了，还是说现在只是一个暂时的混乱时期？他我看您的观点呢，基本上就是认为可能这种媒介啊确实将来不一定就会有了，就是一本厚厚的长篇小说可能渐渐就没有，但是呢说是这个文学的灵魂呢会像水一样渗透到很多方面， 对， 比如说他就提到那个《指环王》，是吧？你都认为那是很好的文学， 可能很好看啊，《 黑客帝国》 它就是个文学作品啊，它不再是就是我们陈总说的这个，它是一个电影，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我文学的灵魂完全进入到这个东西，它不过是找了一个载体， 就像我们这个一个灵魂找了一个寄生的一个身躯一样，他找到一个新的新媒体的这样一个身躯，然后在这里重新的复活了。 嗯， 所以看起来好像这边他这个他过去的那个皮囊他在萎缩 啊， 在腐烂，但是这边他完全获得新生了。 哦， 我觉得文学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不断的在前进。 对， 哦，一个古老的幽灵它附体了是吧？附体在现代媒介上， 对， 有可能是。不过，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刚刚说到那种文学，它会不会现在变得不同的模样出现？你刚提到一个东西，我觉得很有趣，就一个说郭敬明的书翻起来很多品牌，我注意到就是有这么一种的作者，其实你记不记得以前魏慧？你还记得吗？ 嗯， 他在写《上海宝贝》的时候， 对，写了很多大量的品牌， 就很多品牌。我觉得这种书写的方式很有趣， 嗯， 就说有的小说家或者有的作家喜欢在文章里面、文笔里面贯穿很多品牌，这个品牌代表什么作用呢？第一，它能够让阅读者呢，得到一种认同感，就说我比如说我作为一个读者，我看这些书的时候，里面出现一些高档品牌，我为什么会有快感呢？是因为首先我发现了这个品牌，我知道，我认识。所以透过这本小说去证明我是个有商业文化涵养的人，我懂你在说什么。第二呢，就是这种写作方法对写作者来讲是一种取巧的塑造人物的跟情节的方法。你传统上你想想看，你如果把这些品牌全都去掉，你怎么去形容一个人他的某种的性格、他的口味、他的倾向，很难。但是我用品牌就容易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于某些品牌已经有固定的印象，就比如说你一个人开车开个大奔， 嗯， 哦，那就肯定是个富豪了，肯定是个很喜欢装车的大款了，对不对？ 对。 那我现在我这些话全都省了，我就用一句，我说他开大奔而来， 哎， 这就很方便了吧？ 对。 所以那是个，我觉得是一种取巧的写作技巧。 而且说白了，现在不也都是这么看人的吗？ 对， 是吧？看人开什么车来？ 对。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就关于文道说这品牌，我也听到过一老一少两种，一个是你有交往的韩寒，八零后的，这个韩寒骂郭敬明啊，是一个相应成趣的这么一个现象啊。那么我就记得韩寒说郭敬明，就是说他写的那个人的上海人的那个生活，这那大概意思吧，就是说有多少人真过这生活呢？我怎么觉得那都像是什么人的生活呀？哎，然后呢，郭敬明有辩解说，我觉得。那不是现在很多人都去星巴克咖啡喝，这年轻人这不是很平常吗？为什么不能写呢？这是一少。还有一老，就最近请这个王蒙老师来做节目，我发现这王蒙啊，他也真是就这么大岁数，但是一直是个学生的态度。 嗯， 他对这个八零后的这个作家，他就觉得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包括说郭敬明啊，他就说这个你看他的经营能力很惊人呢，对吧？哎，但是他这提一点微词，他就是说呀，他说但是我有时候总觉得有那么一点不够满足，就是说现在这有些吧，这个年轻作家写的这个小说或者书啊，就是你那我觉得我总看不明白，他是在中国生活呢，还是在日内瓦生活呢，还是在奥地利生活呢，就是说就好像是不是在脱离这个土地，是就是说现在人是过这日子吗？是真的吗？他会有这么一种疑惑。 嗯，其实这个魏慧这个问题就已经出现了。 嗯， 就魏慧的《上海宝贝》完全是他虚构的，他不是他的真实生活。 嗯， 这个是他对所谓现代性生活的一种想象。 嗯， 但是这种想象他靠什么来支撑呢？他有两个支撑点，一个支撑点就是你讲的那个名片，就是 品牌 ，这是他的一个符号，他把这些符号堆积起来，显示他是一个时尚的一个读本。 嗯， 通过这种时尚读本，确实就像文道讲的，就是他能够跟读者产生一种共鸣，是吧？ 对。 人们通过他小说，哦，这个能够获得一种这个共同的认知。 对。 第二种呢，他是魏慧很有意思，他是第一个直接的写性生活的女性作家。 对。 在这之前，写性生活有没有男性？贾平凹、 这个费都是吧，或者是其他的王小波，他直接写， 王好像也写性生活， 没有， 但没有像他这么 写赤裸裸的写 性爱的描述， 性爱的直接的性爱的描述，还有性生殖器，包括它的形状。 对， 那个王小波，这都是以前的这个男性作家的，因为他女性作家他有一个羞耻感的 啊， 这是他一个很大的障碍，而到魏慧他突破了。而且他有一个理论，就是说是这个在中国吧，就是他就觉得他有两个男朋友，一个男朋友是西方人，他不是太爱他，可是他做爱很好，还有一个是中国人，他很爱他，可是他做爱不行。 怎么那么惨乎中国人呢？ 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属于后现代解放了的中国女性对中国男性的一个基本评价尺。在澳大利亚有一个也是一个上海区的一个女的，她提出了一个二八论，就是中国男人八个不行，两个马马虎虎，基本上跟魏慧的这个立场是一样的。这个就是属于后现代的，就是女权主义起来以后，她最早的攻击对象就通过这种方式来完成她自身的现代性建构，通过性来把男性打压下去。 但是你看， 郭敬明是不存在这个问题。 郭敬明是 他必须反过来捍卫男性的、这个。 郭敬明不写什么性啊或者这种东西，他的理由就感觉还挺有社会责任感。他说我的读者都是青少年的那个朋友是吧？他说我自己啊生活经历很复杂，但是我要整天给他们写什么摇滚乱交吸毒什么的，不是对孩子们影响也不好吗？ 但是他提供的是另一种幻觉。就是这种小说呢，就有点像是以前我们很多人诟病好莱坞电影，它是什么样的东西呢？就是我们看电影里面的人生活的地方啊，它不像是一个一般人生活，它也不附着在任何土地，他们就是衣香鬓影的，天天过一个很中产、很小资或者是高级社会的上流社会的生活，那是用那些品牌构筑出来一个幻觉世界。那么大家我们这些没钱的这小老百姓看了你才会高兴嘛。你知道对很多，你知道有个吊诡，就是我们文学界里面我们很歌颂某些小说家怎么样很深刻的写出了社会底层的什么什么情况，一般老百姓不爱看这个，说我们已经是这么活，你还写这个给我看干嘛，对不对？但是你给我写点就是哎来点品牌啊什么，那我就才很高兴啊，对不对？ 畅销的书一定是就是我向往的同时又很难达到的那种生活， 对， 你描述了他我就喜欢看。 对啊， 通常的百姓的心理是这样的 啊，就意淫嘛，就是富人的生活， 对对对对对，没错，就这样嘛。而且呢，我觉得刚才你刚说王蒙的那种观点啊，我觉得那是一种很典型的一个文学家的观点，就是哎，这个东西不在这个土地上。但我觉得这也不完全是个问题，你写品牌，用品牌来构筑人物，有几种写法。郭敬明这个是一种写法，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你看007，007的电影啊是很傻的嘛，以前看007的电影，他你就想世界上哪有间谍像他那么高调，对不对？那个 James Bond 一天到晚衣香鬓影，开跑车里的一个小 美人美人计陷害， 对，一天到晚搞这个嘛。但是原来的小说很有意思，原来弗莱明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啊，他首先他要做的就是跟郭敬明一样，就是用品牌生活去让当时英国在战后二战之后啊很苦的那阵子，让他们觉得 有希望， 还有希望，有个宣泄的地方。第二，他有个道理，那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说007是一个永远觉得自己明天是没有机会活下去的人。就詹姆斯庞德这个人啊，他永远对未来是没希望的，他是一个很冷血的人。所以他坚持每一顿饭都要是世界上最后一顿饭这么来吃，一定要吃最好的， 也是这人生观啊，把每一天当成最后一天 来过。没错，然后所以他穿要穿最好的，吃要吃最好的，喝要喝最好的，他用这个理由来树立这个人物，那有点站得住脚，对不对？所以你有很多种不同的写法，就是 哎，他就能自圆其说，是吧？ 我觉得这个就是富豪榜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做这个榜的这个小伙子，他高中毕业就没有读过大学。相当不错，一个很优秀的孩子。我跟他很熟，采访过我好几次。整个富豪榜的这个设立，我跟他提了好几次。我说你不能单独的搞富豪榜，因为他会误导人们对文学的判断。因为好像以为文学的价值最高价值就是他能赚多少钱，那肯定是有问题的。是吧？我们讲的这个如果你是一个产业，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但他你讲的现在是文学。如果是说以文学类的 文化产业啊，那可以，你可以用商业来作为一个标准。可是它还是文学，它是一个艺术品。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应该把作家的实力，也就是他的原创力，作为他的一个重要的主要的标准。 那这就难了，文无第一啊，武无第二。 所以后来就搞出一个，就是富豪榜之外，还增加了一个实力榜，是去年开始的。 实力榜， 实力表。实力榜就跟他呢做一个平衡，就是说今年也是这样，今年是延续了去年的这个实力榜，他没有做新的，但是呢他这样子还是做，试图做一个平衡，就是说告诉人们，衡量作家的不是唯一尺度，就最高尺度还不仅仅是一个商业，他还有其他的尺度，我觉得这样子多少还给社会它不至于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误解。 但是这个朱老师，你这一片苦心，你看到我这传媒人 没有， 我就没听说过这实力 过滤掉， 实力不好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就说到这种作家富豪，八零后的这个作家，我也是听到过很多完全相反的意见。像一些谨守所谓传统文学价值的人，讲老实话，连看也没看过，就认为那就是垃圾、昙花一现的东西而已，对吧？留不下来的。但是呢，他又拥有很多的读者。那拥有很多的读者，就又有人批判了，说咱们这个民族是个文学方面这个阅读品位在下降。您有这担心吗？ 传统的品味确实在下降，而且不仅仅是文学阅读，整个的艺术品味、艺术趣味都在下降。 绝对 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包括这个就是从日常生活的那种品味都在下降。这个下降后来到日常生活的品味下降，是因为主要是因为文革，就是那个时候是以粗鄙为美，是吧？你越粗鄙，越无礼，越没有品味，反而是无产阶级的最高趣味，是吧？那个时候是以这个东西为最高价值标准的，而这个以后呢，这个被打乱了，那么这么慢慢重建，其实到了90年代末期，出现了小资，就是我称之为准中产阶级， 他就是上海就是大本营， 就是像上海就是大本营，就是很精细的。开始精细的过那种时尚生活，他也不很奢侈，用他能够这个寻找那些能符合自己个性的这种又省钱的方式，又去买了名牌，但是又把这些东西都能够就通过那种混搭的方式，能够满足自己的这种时尚的那种要求。这个时候开始了精细化的道路，就是那个时候才开始重新有了生活品味的重建。我觉得小资是功不可没的，然后现在已经后来小资之后就中产阶级成熟了，中产阶级开始就带入了这个从上从西方重新引进了一些新的趣味，描述你的汽车、你的衣服，是吧？这个就是说开始不是在盲目的崇拜名牌，而是说这个名牌跟你的个性、跟你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合拍，开始注重这个东西。这个时候在日常。